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上周都有人说我到底去哪儿了，那我觉得用一首歌曲来告诉大家是不是比较方便一点。 哎呀，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郭鹏，你终于回来了。上周的节目你应该都没有听吧？ 你是这么想的吗，静瑜？ 信 你我就回不来了，我跟你说。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在这个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这首歌曲当中那些味道这么熟悉过啊。 哎，对，上一周的时候啊，撇上我们自己去玩了，多么开心啊。你有看到满平台大家有多想念你吗？ 上周我出去以后呢，大家会这么开心吗？尤其你，我听说你上周还回答了一个问题，然后刚才有一个人答了出来啊。Stephen Lam 说，这个郭鹏谁啊？这是谁啊？ 你郭鹏谁啊？郭鹏我搭档啊，你都不认识。真是的，这种听众以后发个小红花吧。还是， 但是张海洋说了啊，老郭回来了，金鱼差点把你休了，我偷偷告诉你。 这可不是我做的。哎，大家要不要变脸这么快哈、啊、上周的时候就是思蒙来代班的时候发了一个叫健身的小视频。你们不是这么说的。你们的留言我可都留着呢。 对，你们连静鱼都快休了，对不对、啊、 差不多吧。也就是 上周呢，我听说呢有一位这个相貌奇俊然后呢身材健硕的男子代班了我之后呢，果然是圈粉无数。 对， 老夫呢在这个遥远的泰国呢确实呢打了好几个喷嚏，但是呢后来一想，毕竟我在休假当中嘛，这点小事就不计较了。 对而且也是辛苦思蒙了，上周有替班一整周的时间。 是， 那么本周回来呢，老郭全新回归了，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是9月3号。 嗯， 很多的中小学已经开学了，大家今天出门的话有没有感觉到，哎，早高峰好像比平时来的早了一些呢？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啊，就今天呢，实际上这个早高峰，我觉得确实是很比较明显的，因为七点左右呢，主干道的车流量会明显的上升，尤其在东西部的二三四环的环路的南北向方向，京藏以及京城、京港澳等高速路等啊，这些呢道路呢都会有一定的滞留现象啊。 对，那像大家在早间上学的高峰啊，东二环广渠门桥区、北四环的中关村桥区、西三环航天桥区，还有永定路这些校园周边呢，会车多行驶缓慢，在8:15之后，学校门前的道路状况会有明显的好转，因为学生们已经开学了。 是， 而且经过了上一个周末，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初秋的凉意了，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我们来帮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 可惜我没有感受到啊，所以我现在赶快来看一下。 你应该都很热吧？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6度。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们依然是以晴为主，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那早晨呢会有轻雾，能见度比较差，但是上午随着北风的加大，雾气会很快的消散的。大家驾车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 嗯，下午呢随着北风的加大呢，雾气呢确实会很快的消散，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或者是雾，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而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啊。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呢还是比较这个有一些雾气的，所以请大家呢来谨慎驾驶啊。 对，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哪十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在9月3号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第一名熊板板，第二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三名是 Walker， 第四名嗜水无痕。第五名好像是一个新朋友啊 ，Jackie。 嗯，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麦兜 and 布兜，第七名是 Solo 调音，第八名是黑汤张是什么？ 什么？你过来让我看看。 算了，不让你看，不让你看。 不 行，第九名是大米，第十名是刘神，第七名你给我念出来啊。 对对，你说的对，月鸟说的对。 他就是叫黑灯章嘛，是不是啊？ 嗯嗯，因为你要说对。 是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今天呢，你们比较有福气了，因为你们今天是算是在开学的第一天就签到成功，算是老师把第一朵小红花戴到你头上，对不对啊？ 哎呀，提到小红花，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嗯， 我还记得当时我跟我最好的闺蜜结缘，就是因为有一朵小红花。 嗯， 当时老师就是说， 你们俩抢的不可乐乎是吗？ 不是，他是学习委员， 哦、 老师给了我2朵，然后我让他去给我登记，他就说只登记1朵，嗯、因为大家都是1朵。我说可是老师给了我2朵，我们俩就吵架。就因此而结缘， 吵得很奇怪，这什么点啊？ 我的小红花1朵都不能少。 对啊，静宇，你说你人上出点小红花吗？你要老有这种精神，你也不会说出月月鸟是谁这种话了，对不对？ 我哪里有说出？你看大家都在这么说，月月鸟回来了，好棒啊！然后月月鸟回来了，好想你啊，一周不见都想你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听众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吴波说，我跟你说，静宇那天不是这么说的，静宇说的是月月鸟是谁。 静宇好像就好，静宇不记得了。 我怎么觉得这是我跟你搭档以来你第一次这个说话如此 就怂是吧？然后还要好好搭档下去。 背后不要说太多坏话，你知道吗？ 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们来聊聊看月月鸟到底是谁？哎，不是这个话题，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很简单，就是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什么新鲜事儿？当然你们要回忆的是你们当时开学那些日子，不是今天了哈。如果今天你还在上学的话，你当然可以说说你准备碰到什么新鲜事儿哈。 谁俩知道自己准备会碰到什么新鲜事？ 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 当年开学的时候啊，开学的第一天总是状况百出的。 嗯、 比如说一个熟悉的场景，哎呀，老师，我作业忘带了。 嗯， 怎么办？ 作业忘带了。前两天你不记得有一个小偷去他们家偷东西，把作业给撕掉吧？ 哇，这个小偷好棒啊！ 然后好多人说这样的小偷给我来一打哈，开玩笑了。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呢在想着这一天去怎么来弥补暑假功课，应该算是第一位的任务哈。嗯 嗯，开学的第一天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想一想自己开学的时候，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总有一件事情在开学的时候让你印象深刻， 是 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和静瑜和郭鹏分享。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这首歌曲《骄傲的少年》。今天呢，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把假期作业完成，就可以当一个骄傲的少年了哈。 啊，不仅仅是假期作业完成了，我们要雄赳赳气昂昂的开启全新的一个学期，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 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怕怕怕骄傲少年，你前面心里面是着你的心脏，再说吧骄傲的水是你的歌，我要再唱一也知道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yeah。 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到胜场，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各位，7点13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的连节目名字都忘了吗？玩得这么开心。 我特别想说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开学的第一天你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是 真的勾起了大家无限的童年回忆啊。 嗯， 太子跟我们说，开学遇到的新鲜事儿应该就是换老师吧，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经历过好几次换班主任，然后开学第一天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会有新的新鲜感哈、啊，莫名的感觉很兴奋。 我觉得如果是小学初中都还好了，因为毕竟那个老师的这个姿态或者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感觉是在那里啊。我原来呢碰到一个事儿，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呢进去以后说，还跟旁边那人说，哎你干嘛的，旁边人说我是你老师， 哦，那这样老师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就那老师确实长得很面嫩了哈。 对，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有一天的时候，我去一个儿童乐园玩，当然不是故意的哈，就是去玩了一下。 鉴于你够了，儿童乐园你都出来了。 对，但是就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特别开心的一直就跟我玩，然后他就过来问我说：“姐姐，你上大学了吗？”哇，就好开心，你懂我的点吗？ 我我觉得还好，我以为那个小朋友一直说姐姐你几年级， 那有点太假了，毕竟姐姐的这个容貌是吧，也不能擅自称老夫。一上来先说老夫，大家再发送一下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对比一下哈。 所以近于郭鹏是谁？ 郭鹏今天把排名第7的 solo 小影的名字念错了啊，人家好不容易挤进来了，那还念错有点不应该，来更正一下 solo 小影， 郑重更正一下哈。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毛庆言说，大学的第一天呢，基本上都是同宿舍和关系好的先聚餐，然后买东西，然后晚上聊天各种嗨。哇，第一天你们就玩的这么嗨啊？ 第一天就是大家要互相熟悉啊。但是花姐 AK47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就跟我说，我碰到的新鲜事儿啊，同学不聊天，这个好尴尬。 对啊， 新同学第一天融入的新环境当中拒绝跟你交流，哎，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你没有去打开场面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 你把郭鹏放出去， 对，你把我放出来，对吧？ 放郭鹏， 立刻这把整个的场面就都被我 hold 住，对不对啊？ 哎呦，突然感觉到一好可怕的这个场面，你是去上学的吗？ 我 是。放郭鹏， 立刻这把整个的场面就都被我 hold 住，对不对啊？ 哎呦，突然感觉到一。好可怕的这个场面，你是去上学的吗？ 我是去上学，我不去社交的啊。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非常happy 的这样一种环境了哈。徐宝顿说有个真事儿，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跟他妈妈说：“妈，你把一年级的这个班给我退了吧。” 就你知道上一年级之前报过太多课外班了啊，什么舞蹈班、钢琴班，想学吗？不想学，那妈妈给你退了吧。妈，你把一年级这个班给我退了吧，这班不能退啊，小朋友。 对，这班真不能退，而且这班还不能随便请假哈，没有办法。好了，希望大家呢把更多的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儿来告诉我们。今天毕竟是开学的第一天嘛，很多人估计在这个漫长的，你像近于漫长30多年的这个学习生涯当中，一定会有些新鲜事儿了。 大学几年级好吗？当然了，在上学比较辛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也可以选择带着孩子去接受一下古典音乐的熏陶。 是。 那9月15号晚上，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那这次的演出曲目呢，不但有大家熟悉的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最新一些经典的作品，还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舞曲，还有电影音乐。 这次的音乐的主题呢是时光，也就是准备用最精彩的演出以及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相信呢，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夜晚。那么这一次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很多听众以及很多在场的一些朋友的欢迎哈。 对对，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当然今天还是要送票给各位的，大家来通过参与今天早安音乐秀的话题互动，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来发送答案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这一次音乐分享会的门票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e the best music. Another one.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th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In the middle, oh. Put them high, put them high, yeah. Oh, sorry, yeah. Oh. Put them high, play ball.Mama told you don't talk to strangers. Mama, but when you ride in the dark, you can't explain it. What you been waiting on this whole time? I blow the brains out of your mind. And I ain't talking about physically, I'm talking about mentally. She look at, she look like she nasty. Look at, she look like she classy. Look at, just look at her dancing. Look at, I took her to the mansion.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Pop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n the middle, oh,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put 'em high, yeah, yeah, yeah, yeah. Full stars, yeah. Whoa,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Don't look rich, I ain't got no chain. On the list, I ain't got no name. But we in it, bitch, bitch, I'm not no blame. And I keep it Ben Franklin, I'm not gon' change. A lot of these hoes, messy, messy. I just want you and your bestie. I don't got that answer for whenever you text me. It's multiple choice and they don't wanna test me. Choosing a squad. She tryna choose between me, Justin Quay and a sword. She told me that she love that I make music for God. I told her I would let her see that f***ing blood. You stic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Pop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n the middle, oh, oh, oh, oh, oh, oh. Put 'em high, put 'em hig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Full stars, yeah. Down at me sitting up, demanding my attention, had to give it up. Look like somebody designed you, dropped it gorgeous, you made me wanna live it up. Your presence is critical, moving my soul, yeah, you're spiritual. They hate it when you notice me, make everybody else invisibl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 above the law. I'll be your excuse. Damn right, you don't go wrong, no. You stick out. 好听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DJ Kelly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No Brainer 啊，我觉得可以翻译成没带脑子。 怎么能这样呢、No、开学第一天千万不要啊，大家不要听月月鸟乱讲。 是啊，你知道这个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我们的熟悉的电台当中了，对不对哈、啊？很多的朋友呢特别想念我，比如你来说，月月鸟呢是小学九年，初中十二年嘛，被评为学校当中最熟悉的面孔。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他想用这样的梗来给我来化解一下尴尬，但我知道了，这是老郭的相声当中的一个梗啊，所以我听起来并不是很好笑的感觉哈、啊。 但提到月月鸟，也想到了大家的一些开学第一天遇到的新鲜事儿。 嗯， 好心我们说郭鹏被叫月月鸟，哎，这个我们家小鹏同学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也有，他的全名叫王鹏鹤，小时候呢名字写不好，同事朋友就经常逗他说，你是叫王月月鸟翅翅吗？这个比你还夸张、 这个比我好笑一些，因为我叫郭鹏嘛， 对， 就郭字好像很难拆解成这样的一种东西。 对，月月鸟， 对、 他这个王月月鸟翅翅， 王月鸟翅翅挺有意思的哈。当然呢，刚才呢有朋友说呢，这个 Joker 说第一次关注郭鹏原来是大叔，所以呢提醒了我。我觉得刚才说老夫是我的错，我应该还是要恢复一下月鸟小哥哥的身份。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可怕了。 当年是不是学的还挺好的？ 你不光学的挺好，你这个霸气外露啊！我跟你说，静宇，你不能老霸气外露，你知道吗？就是 我没有啊， 让很多男生会觉得有威胁感。你都老夫了，别人该怎么办呢？ 你说老夫的呀，我没有啊。我开学第一天都会装小绵羊。 真的吗？ 对，这样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我有朋友是这样评价我的，就是静宇，你是很具有欺骗性的。就你如果坐在那边一句话都不说，你给大家的印象非常不一样。所以开学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一个腼腆乖巧的江南女子，直到熟悉了之后，就是西北大汉的那个民风吧就飘悍出来了。 江南女子和西北大汉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啊。 不能，我不能这么自暴自弃。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不能自暴自弃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开学第 一天呢，大家应该还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同时呢，今天呢，如果你发送我们的这个话题，然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次悦享四季的门票两张啊。 是的，那随着开学铃声的响起呢，2018年的暑期档也正式收官了。我们来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么今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较去年增长了10亿，再次刷新了同档期的历史记录。 厉害。 那么票房前三名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了哈，我不是药神第一名，第二名是西红柿首富，第三名是侏罗纪世界二。对，那整个这三部呢，其实也都是大家在朋友圈当中刷出来的口碑佳片。 而且呢，我们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呢，也是不停的跟大家来说到这三部影片啊，确实呢，我觉得 差不多都快剧透光了、啊。 是质量呢，和包括呢，整个的这个感受都是非常强烈的。综合来看呢，今年的暑期档当中的新题材呢开始崛起，但是呢，有一样影片啊，就是动画片，现在却遭遇到了遇冷的这样一种状态哈、啊。 那可能今年没有什么竞争力比较强的片子出现吧。统计的数据显示呢，喜剧依然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类型，但是今年暑假没有特别亮眼的动画片出现，但是纪录片的市场就更是冷清了， 是， 而且还频繁出现了一些影片撤档、改档、停映的现象，大家好像都很注重，就是说避开啊，比如说有个比较强的影片上映的话，我要避开跟它同档期竞争，但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电影大盘子当中，只要你的质量过硬的话，其实就会被大家所发现的。 对，玩得越来越溜了，虽然呢，动画片现在呢上映的是有点遇冷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听一听那些好听的动画片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爱情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教头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实验，交新朋友， 握个手， 随我求你。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401。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对，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了，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6度。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早晨有轻雾和雾，能见度比较差。上午随着北风加大，雾气很快消散，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专业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专业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上周静瑜开始教大家做面，但是有的朋友说鸡丝凉面太凉了，早上起的话对胃不好的朋友并不是很合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做热乎乎的鸡蛋腊肠炒面。早餐如果没有时间做的话，做个炒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拿出冰箱里常有的鸡蛋、腊肠、生菜这些家常菜和面条一起炒，不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首先呢，我们就把腊肠斜刀切，再把生菜洗干净切丝，也把鸡蛋打散拌匀。热油锅把鸡蛋倒进去，煎到6成熟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洗干净锅，再加入一些油，把腊肠倒进去炒出香味，再放进生菜丝，煸炒个15秒钟，再把沥干的面条和鸡蛋放进去一起混炒个1分钟，加上一些生抽、鸡精和盐，出锅之前撒上一些香香的葱花就可以了。要提醒大家的是，炒面之前要先把油锅烧热，放油的时候啊，把锅晃上几圈，让油均匀地粘在锅底，这样炒面就不容易粘锅。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刘瑞琦的这一首《玩笑》。 彩虹小城一座城，你怀抱温度在手，暖得像城堡，我的天空像刚刚破晓，你形容我笑的样子很窈窕，花谢花开花变了，誓言经不起单调，就化作担保，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依靠变成了礼貌，落雪也是太好，我也笑得太好。 是主角，求你继续编演奏。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的是音乐早餐啊，我跟你说啊，好久都没有听到音乐早餐了，因为最近的吃早餐基本都是自助餐来的哈。 哎，可是我每天都在听早安快跑啊。郭鹏上一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在亚运会当中出现的一些飞奥项目，其实还真的蛮拓宽眼界的。 是吧？ 看我多会说话。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 这段词儿写了多久？ 你上周一直关心的是健身小视频来的好吧？ 啊，各位发送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啊，就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上不太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出现的主持人了。 不能这么说啊！以后还有休假呢，好吧，还得攒着点啊！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是：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什么新鲜事儿？反正我刚才呢，看到静瑜的脸上满满洋溢都是幸福的笑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年在开学就遇到新鲜事儿是什么？ 我开学的第一天最新鲜的一个事儿就是惊奇的发现，我小学的时候有四个特别好的朋友居然跟我分到了同一个班。 哦，哎，这个真的是。 对，因为初中的时候我们不在同一个班，到了高中的时候大家又遇到，哎，就觉得说，哎，好巧啊，你这小孩子那种，就很自然的就迅速的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你知道班主任是怎么形容我们的吗？ 怎么形容？ 你们四个每天抱在一起说话。我觉得抱这个词儿真的用的太形象了， 感觉是抱团取暖的感觉哈。 你们四个抱在一起说话， 太可怕了哈。好，大家呢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新鲜事啊。这个 A 吃不胖说，开学了又可以每天听早安音乐秀了，秀还是你真的说的秀啊，是不是哈？ 嗯 啊。另外呢，这个小杨呢说今天的路况呢确实有点堵啊。然后桂艳敏呢说这个孙学峰说上职高第一天呢发现我们机电班的是一般。非常非常多的男同学， 对，那看到女同学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个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自己还是蛮喜欢的啊。 是。 还有安妮刘跟我们说，开学第一天昨天晚上我就进入到了开学状态。 为什么？ 早早的就让娃睡觉了，那娃是不到九点就睡着了，可是我焦虑了。 嗯， 哎呀，他要开学了，要帮他准备什么呀，明天谁去接他呀。 嗯， 到了昨天晚上11点实在是睡不着，起来喝了一瓶冰镇啤酒，他 踏实睡了。 冰镇啤酒有这种良效吗？难道不是喝了一瓶以后又准备再喝一瓶吗？啊， 可能你只是馋啤酒了吧，非好把锅甩到娃身上。 长内说，新鲜事呢，那年大学开学的时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在我们宿舍住，傻傻分不清楚，每天跟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感觉略微诡异。 这个真的是还挺逗的。 哎，真的是啊。 我曾经有想过，就如果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姐或者双胞胎妹妹的话，那就跟她互换身份去彼此的班级里面待一下。 嗯， 然后这样的感觉应该很奇妙吧。 那你的如果有一个双胞胎姐姐或者妹妹，应该叫王于静吧。 我们就不能取个别的名吗？非要让名字让大家傻傻分不清楚啊。 哎，一般来说双胞胎还真的是会这样了，就是从名字上啊，从外貌上啊，从穿着上， 对， 一般都很难让人分清楚， 会让大家傻傻分不清楚一些。 是， 各位开学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以前开学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趣事。 是的，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次也有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门票要送给各位。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七月份呢，这个左小诅咒和音乐人虎子以及 Low Song 来组成了全家福合唱团，他们发布了首张专辑，在8月30号到9月14号，他们也要开启全国巡演了啊。 那么全家福合唱团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全家福，一共是以11首歌曲啊，但是这11首歌曲都是说唱歌曲。 哎呦，这个真的是， 哎呦，我想象一下左小诅咒唱说唱， 是、 啊、我还真的蛮期待的。 因为左小诅咒呢，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说话呢云里雾里的，基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呢，这11首歌曲当中呢，有2种歌词的风格，一种呢是戏谑，并且具有现实一种主义感的一种歌词，另外一种呢就是古怪，并且富有趣味的歌词。说实话啊，听起来也没有什么，这两种歌词也没有什么不同了，是不是啊？ 这首《全家福》就是来自全家福合唱团，还有左小诅咒以及 Low Song。 家福祝大家幸福、哦我吃草莓，我不喝草莓味的牛奶，我吃番茄炒蛋，我不吃番茄，我不蒸三七也不烟走，我不开车，驾驶位不属于我，我不经济，我不是赛车手，够火手自己走，只有一对双手，没有对手，我们需要各个手，家长可以有 耶、yeah, 不要再说了，天空像一场大雨，推着这西瓜。人趁现在让爸爸带着你，坐在机器猫的时光机去幸福超市买个蓝白士雷。幸福超市没有草莓味的牛奶，幸福超市只买大白兔奶糖，幸福超市不卖番茄炒蛋，幸福超市不卖番茄芝麻蛋，幸福超市没有草莓味的牛奶，幸福超市只买大白兔奶糖，幸福超市不卖番茄炒蛋，幸福超市不卖番茄芝麻蛋。你的左手 要幸福哦， 要幸福哦， 你一定要幸福哦，也要快讲座快讲座， 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哦。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婶儿，把我的杯子拿过来吧。 我觉得你应该用个请字。 哦，浩婶儿，把我的杯子请过来吧。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新源里84389333。 看病挂号排队一排小半天，老人受不了，孩子不耐烦。 下载快医 APP 啊！北京三甲医院立即约，快医 APP， 你想挂的号都在这里。客服电话010-3225-2601。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芒。 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嗯，鲸鱼每次呢说我，每次说话的时候最后一句呢，感觉像喝了一大口啤酒，是不是？ 对，各位好，我是郭芒。啊， 好了，那这样的一种口头禅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是跟美国音乐有点关系啊。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去念一些英文的名字，你就基本的那个气要经过你的鼻腔嘛。 需要这样吗 ？Michael Jackson。 对啊，你得 Michael Jackson， 你一定要这么说话。你要是 Michael Jackson 就不好听了，对不对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位美国音乐人的创作人 Quincy Jones， 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这个知名的老艺术家，德艺双馨哈。 对，他的纪录片呢，现在也是在 Netflix 上播出了。 是的啊 ，Netflix 呢是邀请了他的女儿演员拉达什琼斯，以及另外一位具有这个音乐纪录片拍摄经验的导演一起来指导了这部纪录片啊。 对，那像昆西琼斯的音乐成就呢，涉及的领域很广， 对， 比如像 Michael Jackson 的 Off the Wall， 还有 Thriller， 对，还有 Band 等专辑都是由他来担任制作人的。 对，1985年呢，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包括了 Michael Jackson 在内的45位歌手，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录制了公益歌曲 We Are the World， 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当中的人去捐款。那这首歌曲的制作人也是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Quincy Jones 一首名曲了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放送过，来自于他的 I Know Corrida 这首歌曲呢，虽然是70年代的歌曲，但是复古当中能够听得出浓浓的现代当代的一种 urban 的意味。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I Know Corrida， 来自于 Quincy Jones。 怎么样，这首歌曲的感觉是不是和北京最近的天空很像，就是一片蔚蓝和晴朗的感受啊？ 对，就像你刚刚形容的这个样子，虽然是70年代的歌曲，但是既复古，听起来又有一种浓浓的 urban 潮流的感觉。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好好去关注一下这位音乐人 Quincy Jones， 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老师了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开学的第一天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儿呢？看看大家的新鲜事儿到底是 什么。刚刚有说啊，开学的时候频繁换班主任，这样其实你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再像斌哥呢，说自己高三开学，当时跟当时的女友在班级后门聊天，然后班里有一个人一直在晃荡，后来发现他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关键当时我们就在他跟前聊着天啊， 好可怕呀！这个人一直在晃荡，他应该是想第一天过来来摸排一下是什么情况， 就还在想着谁呀、啊，一直在我们班前晃。 嗯。果然这个你看就摸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对不对哈？所以呢你看开学第一天确实有很多的新鲜事儿。给我的感觉呢，我当年的新鲜事儿就是第一天去包书皮，和很多朋友一起去比赛，大家谁书皮包的比较好，或者用的纸比较好一点。 哎，真的，我们上周的时候有问过大家，因为上周的时候8月31号嘛，还没有开学的时候，问大家说开学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嗯， 我跟思萌都忘了，大家都提起来说包书皮儿。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拿家里的挂历纸，后来好一点了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包书皮儿纸。 嗯， 再厉害一点的时候就有专门的那种往上套的那种塑料 了。 对对对，然后还带一个硬一点的那个杆儿，就整个给它穿上去啊。 对， 感觉书皮儿也在进化，我们也随着自己的年级一点一点的升高了。 虽然这个有书皮儿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呢一般到年尾的时候呢，这书皮儿上的这个书皮儿已经不见了，然后书也是 书依然很 磨得乱七八糟的。对、啊、 并没有起到保护书的作用。 所以书皮儿基本呢只能存在2周或者1个月的时间了哈。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说到的是开学那些新鲜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这个你们的答案发送给我们啊。早安音乐的后花园当中，开学第一天你遇到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会有这个门票送出啊。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因为在上周五它已经开幕了。 是的，爱乐之城的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是非常厉害的哈，他最近的新作《登月第一人》呢是作为开幕片来亮相。我觉得达米恩·查泽雷最近也有点向这个诺兰的这种方向去靠拢了，就是很多年不怎么拍片，但是拍一部片大家都会很关注的感觉啊。 对，但是在这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呢，最受瞩目的是张艺谋，因为对世界电影行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成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荣耀电影制作人奖的首位华人。 嗯， 那么颁奖仪式呢将会在9月6号举行了。 是的，当然呢由此呢张艺谋也将成为唯一四度获得了威尼斯奖项的影人，而当天呢还举行了他的新片影的全球首映。这部影片呢是通过这个8岁就被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做影子替身而与主人真身较量的故事，来重新诠释了一下三国史诗。哎，听起来题材感觉很有意思啊。 对，但是今天比较遗憾的是电影节没有华语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但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影哈，还有台湾导演蔡明亮的《你的脸》，还有王家卫监制、万马才旦导演的《撞死一头羊》，在非竞赛单元都会有展映的互动。 说到了王家卫啊，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曲，因为很久已经没有听到了， 太经典了。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梁朝伟以及吴恩齐带来的《花样年华》。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变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雨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 交错，目光只愿闪烁，狂乱越难找。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秋季家装买家电，省钱的日子来啦！大牌家电五折购，就在北京国美908，预存定金10倍翻，就在北京国美908。9月8日，北京国美超级内购会，服务全升级，要你省到底。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乐多港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 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万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保新原理8438933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今天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制措施较为频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 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Good morning,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如何选择最适合你的运动方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首先就是从兴趣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或者起码不那么讨厌的运动。但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朋友当中，很多人在控制体重的时候，都会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运动，甚至每次想要去做某项运动的时候，都完全提不起精神，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显然，这样的状态是无法坚持运动的，因为除非你身处极端，你是不会去主动进行某项运动的。不管你是想减肥还是增肌塑形，需要的都是慢慢养成习惯以及经常练习。选择那些能够让自己运动时长更久的运动，哪怕只是从散步开始都可以。如果你能够一周保持5天的散步，每次5000步以上，这样的运动强度坚持1年，也比1年当中猛练几周然后长期休息会强100倍。这些你记住了吗？注意你自己的运动方式，并且一直有兴趣把它坚持下来，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为你送出今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为你送出的音乐，来自于莫文蔚独一无二，去看一看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工作一般，爱情一般，瓜分完你对自己最不友善，每天在忙，每天在干，忙忙忙为谁而忙，一人晚餐，一人逛逛，这落单你管他们会怎么看，路是一半再找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好强是为了别人江山，我不让自己失望，找个伴想分摊孤单，也强迫自己这份路如凝出不来，尽管感情全自主，想玩就玩，都是一半再找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还是让自己更爽，找个伴想分摊孤单，强迫自己交换，不如宁出不来，尽管感情独一无二， Running Time。 好了，跑了一段时间了，我也该回归正常了哈。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快跑，大家都说啊，哎，月月鸟小哥哥，泰国一周没少吃吧，要一起跑跑啊。 哎，你这些人 上周呢见了这个健身猛男以后呢，这周就开始对我各种 diss。 你知道上周大家听到早安快跑的时候都是什么反应吗？ 都什么反应啊？ 会不会又来刷存在感了呀？ 啊，不是，就是 又来刷存在感了呀。 大家难道没有忽然会惊讶一下吗？哎，今天应该是马思萌，怎么忽然变成了我，对不对啊？ 大家就会觉得你是故意刷存在感，就是每次大家就说郭鹏不用回来了，郭鹏就说哎，我还要回来一下给你们看一眼。 语说老夫秀，以后这个词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词库当中了啊。 老夫，当然了，像郭鹏这样的老夫呢，可能跑起来要吃力一些，但是在为期16天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的亚运健儿真的是为我们摘得了无数的荣誉。 嗯，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代表团呢，是拿到了132金、92银以及65铜，连续10届亚运会位居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我想呢，这个荣誉呢，应该来说呢还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我们拿到了奖牌榜首位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不是特别惊讶哈。 虽然连续10届拿到了，但是每一块奖牌都是我们的运动健儿用真金白银的实力为我们拼搏出来的。 是的。 那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代表团也一共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4项亚洲纪录，还有19项亚运会纪录，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是，其中呢包括我们非常关注到的之前的这个百米大战、飞人大战啊，包括呢这个中国男篮以及中国女排，还是为我们这个国家拿到了荣誉，继续拿到了金牌。在大球的项目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斩获的哈。 对，那昨天第18届亚运会的闭幕式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彭卡诺体育场主会场举行了。那作为下一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亚运又要来到中国了。在杭州，中国杭州也是在闭幕式上参加了接旗仪式，呈现出了杭州8分钟的文艺演出。 是，你知道吗？这个马云呢是专门去看了这个中国女排的决赛。同时呢，中国女排的这个队员呢说，昨天马云妈妈过来了，而且跟我们说准备把我们的购物车当中都清空一下 有这么好的福利送上啊。 是啊， 确实在亚运会这样的项目当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今天9月3号，每一个中国人也需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日。今天为了纪念国家之存、民族之序、人民之安、先辈们我们做出的伟大牺牲，我们也需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吾辈自强。 是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呢叫做让生命被你照亮。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所演绎的版本哈。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仍希望把你命运擦亮。那萤火微弱但毫不隐藏，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闪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瞬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 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新源里84389333。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燃烧我的卡路里！ 燃情九月上途虎养车，正品轮胎99元起秒杀，大牌授权，原厂直供，买四条精品轮胎送胎压监测。 燃烧我的卡路里！ 换轮胎就上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The Good Morning Show。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来，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9月1号呢，《哈利波特》全书的最后一章，19年后里呢，哈利以及呢罗恩以及赫敏的下一代们坐上了霍格沃兹的特快去学校报道了哈。 我不能看这样的画面，你知道，就每次看到的时候就会泪目。 嗯， 因为当时哈利跟金尼的大儿子哈，就是詹姆斯·瑟克斯要回去读3年级，二儿子呢，还有罗恩和赫敏的大女儿 Rose 都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生刚刚入学的。 是， 所以呢 J.K. 罗琳也是在昨天晚上发文啊，专门纪念了这一天，有很多的人是疯狂的转发，很多歌迷也是专门跑到了国王十字车站去庆祝，因为永远不想跟哈利波特说再见。当时全书的最后一章的19年后，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来临了。 是， 大家也是希望不想跟自己的青春说再见吧。 嗯，虽然你不想跟自己的青春说再见，包括呢昨天很多的这个公众号呢都打上了90后的青春已逝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迹象，但是呢， 大家还在提90后啊。你知道今年开学有个特点吗？ 嗯， 今年是00后上大学的时间，是不是莫名的被戳中心扉？ 我还好了。我们是 习惯了对吧？ 我们是当年90后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被戳中了一次，现在我们已经无感了。 想想00后都已经上大学了， 所以呢，这个确实人生还是挺 magic 的。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Magic， 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当中沉浸而不可自拔的人们。 And I can't get over, can't get over you. Still I call it magic. Such a precious truth. And I don't, and I don't, and I don't, and I don't. No, I don't, it's true. No, I don't, no, I don't, no, I don't, no, I don't want anybody else but you. No, I don't. 今晚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今晚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0,000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0,000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00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今晚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 Magic。 安妮尤塔元气少女说，哈利波特确实呢是让人感动颇深啊， 是想到了全书19年后的这一天来临的这么快，就在9月1号这一天，哈利波特还有罗恩啊，还有赫敏啊，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坐上了霍格沃茨特快，去到学校里面去报道了。 嗯，是的啊，当然除了这以外呢，其实呢，在文学界呢，还有一些人呢，也算是大家一直非常喜欢，但是也算是有点遗珠之憾了。我说的就是村上春树啊。 8月30号，因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而建立的新学院文学奖公布了提名名单，提名的名单共有4人，那当然第一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陪跑专业户村上春树了。 而且呢，你说陪跑这么多年，人家这个奖都撤了是吧，现在还在陪跑，真是哈。 主要是吧，他专门还写了一本书，就大家也不算专门吧，就大家调侃说，谁让你专门写了一本，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你就只能思考为什么还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是哈。第二位呢是英国的科幻作家尼尔盖曼，他也写了很多的畅销小说，比如说星辰以及美国众神等等。第三位呢是加拿大的越南裔的作家金翠，他当初呢是以难民的身份去到北美，写有飘以及致你的信这样的一些作品哈。 对，那第四位呢就是出生在法属瓜德洛普岛的作家玛丽斯孔代，他书写了殖民者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那这一次新学院文学奖的评委会呢将会在10月宣布获奖者。 嗯，我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村上春树的一本小说，那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就叫做且听风吟。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对这部作品的重新演绎啊。 灯火一个是斑斓山，昨天已经去得很远，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乐高厂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 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想换一辆更好的车，没有闲置资金，中信银行信用 C 贷轻松圆您购车梦。部分车贷产品零利率，实惠超出你的想象。凡成功申请贷款的客户，更有惊喜相送。中信贷款轻松买车，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新源里8438933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6度，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早晨有轻雾或雾，能见度比较差，上午随着北风加大，雾气很快消散，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专业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专业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伟大古典艺术大师，他用指挥棒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延续，在和交响乐团的合作中不断扩展个人的曲目库。9月13号，阿什肯纳奇将再次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带领我们去感受一股欧洲民族主义的音乐之风。订票电话66550000 66550000。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吴墨川携全新专辑《苍狼草原蒙古人》回归，近日和粉丝正式见面。无论是歌曲风格还是演绎方式，都尝试大胆的突破，世界民族曲风和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注入了新潮活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共收录11首单曲的新专辑，也是吴墨川继《大碗咖》之后的真感情抒发，对内蒙古大草原的热爱。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今天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制措施较为频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到家。 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来者无声闪着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维里安的女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之一。把这首歌曲首先来送给我旁边的这位女孩吧，静瑜。 谢谢，也送给今天所有第一天开学的女孩子们。今天不管你是走进了小学、初中还是高中的大门呢，都希望你可以开启自己全新的世界。 是， 当然了，这开学第一天的新鲜事哈，可能会在若干年以后，你听到一档早高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会问你。 嗯，是的。 所以其实世间就是这样的一些循环，仔细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哎，你今天说的非常有哲理哈。 嗯，开学第一天，各位以前在开学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金德顿来跟我们分享了、大米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有过的经历吧？ 怎么说？ 就是九月开学被整蛊，宿舍门上放个水盆儿，结果啊。自己往进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碰了，结果自己浇了自己一身，里面就笑成了一片。当然少不了呢，就是整个宿舍晚上大喝一顿了。 这件事还挺好的哈，就是虽然当时觉得很囧，但是呢若干年之后回忆起来应该算是大学当中非常满满的幸福的一种回忆了，对不对哈？我们当年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当时还喜欢打电话去整蛊别人。当时呢是派出了我给对方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呢是听一首歌曲名字叫当，第二呢是听一首歌曲名字叫草原情。对方说听当，然后呢我就拿出一个盆当敲了一声。 那如果听草原情呢？ 我就自己来一段。 那还是要选草原情好一些啊。 草原儿，算了， 清清嗓子。 算了算了算了哈。 斗地主跟我们说，大学第一天来自天南海北的四兄弟聚首，因为赶上台风啊，我们四个人真的是撑着伞冒着暴雨逛遍了学校。不至于在这一天吧，不差这一天，第二天再逛也行啊。主要是为了踩点哪里可以上网。 上网还是第一生产力啊，这特别特别着急要去找网吧在哪里是吧。啊，然后呢狂野天鹅，狂野天鹅，我就叫你就叫狂野天鹅了哈。但是我记得小学一二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把班主任叫成了妈妈。哦， 这个挺正常的， 对， 小孩子 也挺正常的，对， 嗯，他觉得照顾他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啊， 嗯，然后 还有 徐璐啊， 对，也跟我们说，开学第一天，全体学生要在校园里面拔草，要修整草坪， 嗯， 那天有朋友跟我们提到过了，就是说需要先去修整草坪。现在的孩子们很幸福，就开学就有平整的草坪可以用，不用去拔草，因为过了整个一个暑假，那个草整个都长得很荒， 嗯， 包括还有像分班啊、搬桌子、搬椅子，哎，这都真的是童年的回忆了。 咱们还算是不错的，在学校里面拔草。我有新疆的朋友跟我说，新疆的朋友的集体记忆是开学第一天去摘棉花。 啊，为什么？ 是从小到大都要去摘棉花，因为他们有那个所谓生产兵团嘛，对不对啊？ 哦， 他们需要去赶快去趁着这个时间赶快把棉花收回来哈。 是的，开学的第一天，各位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新鲜事儿，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次要送给大家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十二场音乐会的门票。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不少人呢锻炼的时候呢喜欢听点音乐。那英国的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呢，锻炼的时候听音乐的确有助于减缓这个疲劳感啊。研究人员呢让很多试验的人员去听一下美国歌手 Marvin Gaye 他所唱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道听途说。研究结束呢之后就发现，哎，好像还真的有一部分会变得活跃起来哈。 是，那研究人员是借助磁共振的这种扫描技术来研究大家不听歌和听歌的时候这个大脑的活动区域。 嗯， 所以其实就像很多人会发现在健身房当中或者在游泳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戴着耳机，他们不仅仅是想要沉浸在自己的运动世界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帮助他们来减轻疲劳感，获得更多运动时候的快感。 嗯，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你运动的时候去听一下的话，估计呢也会减轻一些疲劳感觉。来听到的是 DJ Snake 带来的 Let Me Love You。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Don't you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汪峰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像梦一样自由》，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一点都不陌生了。 可以在车里把车窗摇下来一起跟着唱的啊！ 是。 但是今天9月3号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是赶上了这个上学上班的高峰，再加上最近的一些特殊的状况，都被堵在路上了。不要心急，其实也可以跟着电台当中播放的好听的音乐一起来嘶吼两声啊，释放一下自己。 是，但是呢，我突然发现了，超女说《早安快跑》当中鸟叔泰国这个一周没少吃，一起跑跑跑，不要这么说，我们去那边是去观光的，对不对？回来以后呢就要进入到， 所以你都吃了些什么好吃的观光？ 什么咖喱 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应该都吃了个遍对吧？ 我跟你说，我一段时间当中应该都不想碰咖喱或者是这个河粉之类的东西。 咖喱 咖喱， 不要说 加 咖 喱咖喱。 所以我现在准备好好去吃一下这个老北京的特色的一些东西哈。最近 卤煮灌肠， 不对不对，我不是早上快跑的主持人吗？干嘛说去吃来了啊？ 是，那今天来问问大家，开学的第一天，各位曾经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那刚刚提到了什么搬桌子、搬凳子呀、打扫卫生啊、自己带扫帚去，其实这都是童年的一些回忆。在开学的第一天，其实总结四个字，那就是吐故纳新。 吐，我还以为你要说。 我要说什么？ 这个正大光明之类的啊。 没有，就其实真的是不管是见到了新的同学啊，还是熟悉的老师、熟悉的朋友们在一起，大家通过这一个暑假，那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经历，需要抱在一起好好的赶快交流一下， 是、 抱在一起好好说话，这就是以前我们老师来评价我们的。所以今天肯定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又交换了很多信息的一天。 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一天呢确实是能够结识到很多非常好的好朋友，但虽然呢你可能会跟原来的舒适圈会离得远一点点，但你很快就会达成新的圈子，对不对哈？苗阿说呢，今天早晨送闺女去幼儿园，开学从第一天从托班升到小班，哭得稀里哗啦的。他给我的理由呢是换了新教室，他不喜欢，他要回到托班。 这就跟刚刚那个小朋友妈妈把一年级这个班给我退一下。 退掉得了哈， 对，不想上了啊。 是啊， 但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点特别的对，就是说你现在遇到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他是你同桌前后排一起去打球的朋友，但他可能真的就是你一辈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当你可能工作了以后，或者说已经迈入到人生的新阶段之后，陪你玩的，你在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想要打电话给他的，还是这个人。 是因为呢，老朋友，尤其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比较单纯的哈，或者是比较纯粹的，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上学这样的一些宝贵的时光。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了啊。进入到九月之后呢，京城呢是由热转凉的步伐很快。本周前期呢，白天最高的气温还在30到31度左右徘徊，但是呢，从周四开始，最高气温基本就维持在30度以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准备增添一些衣物了哈。 雪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现象呢？气象专家也解释了一下，就是因为太阳的直射点南移了，所以太阳的辐射从现在开始就是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了。地面可以获得的辐射热能减少，另外呢，副热带高压向南撤退，所以北方的冷空气开始逐渐频繁起来了。所以在上一个双休日雨水过后呢，京城就会迎来比较强的北风了，典型的冷空气的活动，秋天要来了，各位。 是的，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放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我精挑细选的。就是不管在上课的时候呢，你是当一个聪明的孩子还是笨小孩，都要做好去迎接人生的新的开始的准备，对不对哈？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的全部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了。 我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燃情九月上途虎养车，正品轮胎99元起秒杀，大牌授权，原厂直供，买4条精品轮胎送胎压监测， 燃烧我的卡路里， 换轮胎就上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媳妇儿，我今天去联通办了2条宽带。 你疯了？家里几套房，你心里没点数吗？ 联通宽带买一条送一条了，一条咱家用，一条孝敬咱爸妈，还能享受5个手机号码，全国流量不限量，每月只要239。 详询100010北京联通。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名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名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